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你好。 方明你好。 在这两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人际沟通方面的一些原则啊。 对， 所谓沟通呢，就是有一部分是要把话说出来。那么说到语言表达呢，昨天我们提到了语言表达的几个层次。那么第一个层次呢非常之重要，就是要把话说清楚，告诉大家你要说的是什么。 对， 我想了一下啊，既然是在职场上，那语言表达层次把话说清楚了，说清楚了不就完了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层次吗？ 如果说作为一个孩子，那么说清楚了也就说清楚了，他的意思表达了。但是作为一个职场人士，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光说清楚还不够，还应该注意第二个层面，说话要言之有物，要生动有趣。 说到生动有趣啊，昨天我们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把话说清楚其实就已经够了，没有必要再去铺垫啊，夸大其他的，但是又要求生动有趣，这岂不是有点矛盾吗？ 其实呢，这个生动有趣跟把话说清楚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完全可以在生动有趣当中把话说得让人更加愿意听。我说个最简单的事儿，我倒想把话给说清楚呢，可是我说着说着人家就低下头了， 快睡了是吗？ 睡了，要不玩手机，要不转身就添茶倒水上厕所。其实这是一个人的基本功力，就是要抓住别人的注意力。英语当中有一个词叫做 draw your attention， 把你的话这个注意力全部能够抓到我这儿来，因此话要生动。从生动这个词来说，我说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个文字记载都是书面性的，生活当中的说话完全是另外一种说话方式，因此说话是说话，文章是文章。所以说如果用文章的方式去说话，可能过于平铺直叙，可能让人觉得听起来容易不太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学写作文，有倒叙法，有平铺直叙的办法，有引用法，有其他的方法，该用正序的就用正序，该用倒序的就用倒序，该引出某一句话来做一个开始的，完全可以从某句话来开始。我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养老金如何在社会当中能够更好的推广的事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了，那我现在直接来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啊。比如说方明，昨天我们家老爷子又往自己的公积金里面又存了一笔款，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说，哎呀，这笔存款存上去之后，我就可以再拿到哪多少钱。就从这个例子 来开始引入一段话，会更加的生动。再比如说，当我们说某个例子的时候，可以从一个笑话来开始。哎，说到那个礼仪上的这个餐桌礼仪，哎，有个故事我给各位说一下啊。一个老大爷进了城，怎么怎么样，把这个故事给讲完了，最后我归到这儿来了。用牙签的时候，应该把嘴给捂上去。就从这个故事来开始说它的重要性，这一点是一种技巧。 这叫生动，举例子是吧？ 对。另外一个叫言之有物。我们倒是把我们的意思说清楚了，可是我们表达的都是别人也能够说清楚的，但是我们的话本身比较散，说了半天没有用。生活当中的确有不少这样的人，话是说对了，也说清楚了，但是你的话毫无用处，都是公用的大白话，这些话说完了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作用。这就不叫言之有物，我要有我的观点，我要有我的利益，我的说法一定是基于我所能够达到的思维高度和工作经验，我说出来的更具有见地，有建设性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报告啊，或者是在听某某人这个讲话的时候啊，为什么会走神儿？为什么会玩手机睡着了，甚至跑出去上厕所？就因为他是空话连篇。 对， 你说他说的没用吧，也不是，但是就是太过于平铺直叙，没有激情， 没有激情，一点都不生动。这一点呢，要形成一种习惯。这个习惯的调整，只需要给大家这么一个建议，就是当你一看到对方的眼神转向别处的时候，马上要提醒自己，哎，我这段话有点过于平白，我应该马上想办法把他注意力给抓回来。其实只要有这么一种思维方式，我们自然而然的都可以用自己的生活常识，用自己的这个语言功底来把话做出调整。具体的做法每个人可以并不一样，但是一定要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我不浪费别人任何一秒钟，我也不想让别人在听我的话的时候走神儿。一看到有人走神了，马上把自己的话给他变化一下。总之就是八个字，生动有趣，要言之有物。 确实啊，这种平铺直叙式的这个报告式的讲话是没有人愿意去听的。 对。 但是生动有趣并不等于话说天足，不等于说一大堆没有什么太多用处的空话。而且我相信啊，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讲话没有人走神的话，说明他里面有用的东西多。但凡你讲的到点上了，能够说到人心里，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会走神的。 对。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这个水平，说不到点上，那你要么不说，要不然少说。 对对对。说到说话有一个词，我建议听众们把这个词理会一下，叫做语言的张力。如果我们从百度上查一下张力，无非是说的我们的信息量要密集。说话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点接着一个点的这样说出来，而不是长期的长时间的大段的说一些没有信息量的话。 虽然我们在这说的挺容易吧，但其实呢，我们所说的这些话或者说这些要求的背后是需要你有点干货的。 对， 你自己不是说想这样就得这样的，你得自己本身有内容，甚至有些情况下可能是需要去练习一下的。 没错没错，我们是只是简单的提这么一个醒而已，真的要提高语言的这个技巧啊，是需要上课，是需要自己不断的去练习， 对， 不断的去补充自己的干货才能够达得到的。但是这些都可以通过实践学习来提高，最怕的是没有这个意识。 对，就像小的时候写作文啊，我记得那个时候老师都要求不许写流水账，不许写流水账。但其实小朋友从最开始写作的时候，都是先从写流水账开始。 你说这个说的我让我想起一个例子，我们在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读一个学生的范文， 这个人呢是由于家庭的这个原因呢，中间辍学了几年，然后家庭条件变好了，又插班回到这个班来学习。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他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几年的这个经历。他回来之后仍然上着我们同样的初中的课，但是他的写的作文就比我们更好了。我记得老师说了，说你看大家同学们都在写做饭，说谁在忙活什么，但是你看这位同学写的，说炉火是红的，厨房里是弥漫着一种香味，是一种雾气腾腾的感觉，所以让人一下子有一种画面感，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那种味道的感觉，这就是语言的生动。 语言表达需要生动有趣，同时呢要言之有物，这是我们所说的职场人际沟通当中语言表达的第二个层次啊。 对，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层次是什么呢？ 就是让自己的话说得更加有魅力，或者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要让别人喜欢听我们的话，或者说闲着没事就愿找我们来聊天，或者说我们的一句话说完了对人家有营养有作用。有些人可以很有学问很有见地，但是我们能避免跟他说话就避免，或者说说了话这也不代表他的水平，可是有些人我们跟他聊一次天，人家说的话我们可能记住一辈子。 这个应该是跟他的生活经历啊，本人的阅历啊，以及学识有关系。 我们一直在说要学会说话，其实有一句话要说，就是惜字如金。有些时候不说话比说话可能更有作用。 沉默是金是吗？ 沉默是金就这个意思。打个比方，当别人在遇到了某件不太顺心的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只需要安慰一两句，或者有些时候一句安慰的话都不需要说，只是静静的待着。我再举个可能大家不太愿意去联想的事儿，某一位家人啊，或者是生重病了，或者是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凑在一起陪伴，这个时候很多的劝说性的语言其实可能都是苍白无力的。那么只需要不说话，只需要静静的待着，不说话有可能成为有些时候语言表达的一种更高的境界。再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一定要多说，别人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儿，可能这件高兴的事儿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在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件他的大事，考了一个第三名，或者他的这个某一句话某一个作品受到了老师受到了同学受到了领导或者受到了社会的一种表扬，哪怕只是一句话对他来说已经足以高兴了。我们甚至觉得这个突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突出之处，但是我们需要鼓励，我们需要给别人一种能够感同身受般的那种欣喜的感觉。所以这种话要鼓励啊，你做得真不错，比我小时候这个年龄段做得好多了，或者说真为你感到高兴，或者说你达到今天的这个状况很不容易。总之要真的发自内心的对别人的一些小的成就要表示一种关注，这是话多话少的问题。牵扯到语言的魅力，有些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话要有艺术性。记得前一阵子微信圈里流行了一篇文章，说孩子为什么要读书啊，你要不读书到了黄河那儿，你就会说一句，哎呀黄河你真长可是当你真的有了一定的诗书之后，你看着这片长河你会吟出一首诗来。比如说你可以说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对呀、啊， 是换的嘛？这个我们小学就学过嘛、啊。 像这些诗呢，有些时候会给我们的语言增加独特的魅力。因为中国人，我们是诗的国度。我们国家领导人在跟这个外国记者会见的时候，也常常会吟出一些中国的诗来。 嗯， 这就是所谓的语言上的魅力。 我们刚才说的是语言表达也同样需要魅力哈，但是我觉得能够把语言表达出魅力的人、那么他这个人的人或者说人格也应该是非常有魅力的。 对，真正写好诗，功夫在诗外。 嗯，今天我们说的是人际沟通当中啊，语言表达的这么三个层次，那其实每一个层次都很重要、但是对于很多年轻的职场人士来说啊，可能刚刚听到这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困惑，就觉得我这个刚刚入职也没有什么经验，很难很难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准，或者说当我级别比较低的时候啊、我可能达不到这样一个层次，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因为在你不断的经过历练之后，在你的阅历不断的深入之后，相信我们有一天会把这样的一个水准做到尽善尽美的，所以一定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对，其实说起来是简单的说话，说到底还是一个做人做事的一个心态定位，就怕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语言表达的重要性。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那这两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人际沟通方面的一些原则啊。我记得在之前杨老师和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特地提到过一个三 A 原则。当我们讲到这部分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还挺感兴趣的，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初入职场，还没有太弄清楚这里面的一些意思。今天呢，我们不妨拿出来呢再说一下。 嗯，我最早接触这个三 A 原则是二十多年之前，见了一个美国的朋友，他是美国总统竞选班子的成员，他拿出来的一本书，是一个培训教材，是专门讲给美国总统听的，参加竞选的时候，应该如何的让语言更有魅力，上面赫然写着一个三 A 原则。哎，我当时是倒是知道这个三 A 原则的大概情形，但不知道竞选美国总统也需要这三 A 原则。后来他给我说了一点话，这段话呢，在后来我的生活当中也不断地得到印证，就是几乎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把三 A 原则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嗯，在职场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人际沟通要从赞美开始。 对，这就是三 A 原则的第一个 A。 第一个 A 的英文单词应该是 admire， 就是如何去能够发自内心的去赞美别人。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看国外的一些电影或者香港的一些电影，早晨上班的时候见面，两个同事打照面会说一句，哎呦你今天真漂亮，或者说嗯，今天你的状态真好，或者说哎呦今天这个衣服选得不错，就这些简单的打招呼的方式，我们觉得那是一种西方式的，但是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职场国内也是这样，见面两个人第一句话是先从赞美对方来开始。 嗯，但是这种赞美啊，不是那种恭维，是发自内心的，你真的觉得他有赞美的地方。 对，说到这儿来，还真的需要我们有些理工男们，我提一个建议，我自己也是理工男出身啊，我们可能想事往往过于逻辑性，在乎他的事情的追求，他的这个严谨性，而忽略了生活当中那些丰富多彩的事儿。所以说有些礼仪课上的培训，我们会做一件事，让两个人来到台上，相互寻找对方身上值得赞美的东西，看起来有点表面形式化，一定要找出来，但实际上这是提供我们一种思路，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别人去赞美的那些我们自己所不具备的东西。 嗯，我很多职场朋友都有这么一个困惑啊，就是初入职场，然后熟人也不多，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对方交流沟通。其实发自内心的赞美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对，就是从一句赞美的语言来作为一次开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曾经有我在学校讲座，有一个大学生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杨老师给我一个建议，我跟我的女朋友第一次约会，我应该注意什么？我就请他讲了一下两个人交往的经历，然后我就简单说了一句，如果是从你接上他见面到开始说话超过了十句话还没有一句赞美的话，我说你是不称职的， 估计也没戏了哈， 估计也没戏了。 嗯，所以发自内心的赞美应该是最好的话题之一， 因为这是人性的弱点。 嗯， 当然有些时候我会更把它理解为这是人性的优点。从人性的弱点角度来讲，因为每个人只要听到别人的赞美往往会过分的开心，甚至会失去了正常的思维的那种方式，因为我们会开心了嘛。但是我恰恰说这是人性的优点，说明我们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我们更愿意听到别人对我们的认可， 期待别人的对自己的赞美，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啊。 对， 当我们和某一位同事啊或者朋友之间产生了某些隔阂的话，你认为这个隔阂没有办法消除的话，我觉得赞美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啊，其实我也给职场的人提一些建议，有些赞美不一定非得是大段大段的，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一句话，比如说凤鸣字写的真漂亮， 嗯，你这个发型今天梳的不错，都是可以的。 嗯，或者说哎呦这个衣服选的很合适，或者说哎呦你刚才向领导汇报那一段你的话说的太好了，类似的话其实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善于去发现它，一旦发现了我们就把它给表达出来。当然了，这里面还有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民族性格，就是比较含蓄， 嗯， 夸人的时候也别那么的直白，可以用一种含蓄的方式，哎，真好，其实挺好，或者说嗯，这个我做不到，或者通过第三者的方式，哎，刚才我们在楼底下都在议论你那个化妆化得真好，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含蓄内敛的一种赞美方式。 好，这就是我们讲的人际沟通的三 A 原则的第一个 A 啊 ，admire 的，就是从赞美开始。当然，这里我们所讲的赞美呢，不是说讨好谁呀、啊，或者说屈就自己呀、啊，是表达一种尊重之心。这种尊重之心是很真诚的。 对。 因为我们都很明白一个道理嘛，就是尊重是相互的，你只有尊重别人，别人才能够尊重你。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呢到这里先告一段落。那么关于人际沟通的三 A 原则的后面两个 A 是什么呢，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说给您听，一会儿见。 在送你上车以后，我独自站了好久，雨像一整夜的梦，痛却怎么也不走，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或许只是该结束的时候，想起你那句还是朋友，为什么我竟如此痛在心头，如果你在寂寞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眼眶是否会发热，如果你在快乐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心里是否会有一点舍不得，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你好方明。 这两天呢我们所涉及的话题呢都是和人际沟通有关系啊，而人际沟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语言方面的沟通。 对。 上时段呢我们提到了人际沟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三 A 原则。 对。 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赞美，我们要懂得赞美别人。 对 ，admire 这个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各位说说的另外两个 A， 第二个 A 就是 accept， 我们翻译成接受。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但是人是有自己的个性的，而这个个性未必我们都能够喜欢，或者能够发自内心的去接受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就是我们会从一个人的德行或者从一些人的生活当中的理念去判断他的工作。其实呢在现代职场里面这个概念可以适当的改一下，有些人适当的具备一点做人的个性，只要不影响到工作，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他。我经常感到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不管是看外国电影啊，还是我们到国外去工作旅游，看到很多人看起来非常有个性，留着大胡子，穿着奇装异服， 梳着长辫子， 对，说起话来各有各的特色，要不是特别的猛，要不特别柔，要不特别有自己的风格。我们会觉得这样人成为我们的同事，我们怎么接受他？哎，让我比较吃惊的是，他们的领导们，他们的团队的合作者们，对这些东西都视之泰然。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嘛，世界也是由人组成的嘛。正是因为人的各自不同，所以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很绚烂。否则的话，就是一碗白开水，没有什么意思了。 当然，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算太容易。 对，所谓这个接受，我觉得有一方面就是讲应该叫做能接受的话都是很宽容的人。 对，这是礼仪要讲究的一种境界，要宽容，并不是说我们想接受他接受他，而是我们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刚才方明说的，人都是有个性的，而这个个性在这个团队里面，如果他不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发自内心的去宽容以待。你有这个个性，谁在乎呢？ Who cares？ 当然这个 Who cares 就是谁在乎呢，是指那些他的员工，他的团队合作成员的那种个性，生活当中的个性。可就是这种宽容之心，可以让我们的工作其实变得更加简单，甚至这也是一种团队建设的一个必备的理念。 而且很多工作我觉得特别需要个性，尤其是一些需要创造力的那些工作。 对， 如果没有个性的话，可能也就谈不上什么创造力了。 对，但话都要分两头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职场当中是要排斥过分的有个性的，因为在一个团队合作当中，或者在一个甲乙双方的合作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 让对方能够认可我们，来接受我们的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这个人是普通大众一员。这个时候，过分的展现自己的个性，我们是在考验对方，我们是在给对方出难题。如果对方有了这种博大的胸怀，有一种宽容之心，他会来接受我们。如果他没有这种理念，我们可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仅仅是因为你留了一个小胡子，仅仅是因为你留了一个秃头，仅仅你穿了一件他并不认可的一件漂亮的衣服，我们可能就失去职场的机会。所以话都分两头说，从选择方来说，要容忍，要宽容，要接受对方的个性。而作为职场的出入者或者弱势方来说，我们尽量去淡化自己的个性，追求的是职场共性。 嗯，说到这个接受，我觉得真的是双方的，既要接受对方的认可，也要接受对方的不认可 啊。对， 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那同样，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强求别人和我们一样。 对， 那么相反，特别是作为这个上级来讲，就是你要能够接受你的下属或者对方的一些不同之处，能够接受他的特点。 这也是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建议，我们应该适当的学会把工作和生活给它分开。 嗯，就是不要把个人情感 对 掺杂在里面啊。 对，或者有一个词儿，很多人都在说的，走脑不走心。走脑的意思是用智慧来调停我们的工作，而不走心的意思就是不要过分掺杂个人的情感在里面。这样如果都是好事还行，遇上不太好的、不太顺心的工作上的事儿，直接影响了我们个人生活，这个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 嗯，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层次，接受啊。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接受不是说全盘的你什么都要接受，这里所指的接受呢，不意味着认可对方的一些做法和观点，只是接受对方和自己不同的这个特点而已。 对，好了，这是我们给各位推荐的第二个 A， accept 接受，第三个 A， appreciate 赞赏或者叫感恩。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组成的一个社会里面，人和人之间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感，我们在这儿说的是我们要学会去感恩，我们要学会去欣赏别人。生活当中别人为我们做了一件事儿，不要视之为坦然，有些时候我们一定要表示一声感谢。早晨起来，你从门口走进办公室的你自己的桌子上，旁边有人把脚人搁在走廊上面敲着脚，当你走过的时候，他主动收了一下脚，这就是为你而改变的。就这么一点小事儿，就说一声谢谢。很多做领导的，办公室的下属会给他打一杯水，给他打扫一下房间，会把文件递给他。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儿，但是一定不要视之为正常，适当的说一句谢谢。在我们工作的甲乙双方，大家都在为了合作的某一件事共同努力的时候，见面可能一声谢谢，或者您辛苦了，或者说我们特别愿意享受这种工作氛围，或者我们都在愿意等待您这个工作的结果，这都是让对方感到特别宽心的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心里有，但并不善于表达出来。 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也想起了前两天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那天我去办公室比较早，当我进去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人在用电脑听歌曲，应该是跟他的节目有关，声音反正不算小吧，然后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呢，这位同事发现我进去了，第一时间就戴上了耳机，然后我就等于什么都听不到了，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让你觉得哇，挺温暖的，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吧，天天戴耳机，其实说实话真的不 不爱戴耳机了，就当他在确认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是放开声音去听的，但是发现有同事来了，第一时间就把声音关掉，戴上了耳机，我觉得挺暖的。 有些时候可能并不一定非得说出来，但是这种心态一定要有。 我忘了跟他说谢谢了，下次我得补上。 有些时候大家都在过一扇门，可能就在百货商场里面，彼此完全不认识，前面那个人过去的时候把那个门帘或者门稍微用手多挡了一秒钟，这就是给我们留的，这一秒钟就值得我们去说声谢谢。所以说就是一个简单的理念，我们每个人都懂的一个理念，只要受到别人的任何一点恩惠，哪怕是小的一秒钟，人家为我们挡了一下门，就应该说声谢谢。 没有什么事儿是理所应当的，特别是在职场上。 这是在职场当中我们相互处理关系的时候特别应该注意的一个，就是当一个人说声谢谢的时候，对方的人不是简单的也说声没关系就完了，而是提倡你说声谢谢我也说声谢谢，甚至可以更加客气一点，你说声谢谢我再反过来说一句谢谢你才对，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其实你看我们说的这三个 A 的原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只要一说出来，每个人都能够心领神会，我们甚至很多人都做的也都挺不错的。但是今天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以前做的有多么不对，而是给各位提这么一个建议，来理顺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一些心态。我们要知道，要想在职场当中处于一个比较得心应手的一个位置，并不是凭空得来的，也并不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遇上了一个好领导，遇上了一个好的团队，遇上了一个好的客户那么简单，好多事情都是修来的。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一句话，职场当中都不讲情面， 水太深 人太阴险，阴谋论等等。可是我们也见到有些人一直在说这么一句话，你发现没有，我这个人特别的幸运，我走到哪去都能够遇到好人，我办什么事都特别顺。会有些人说这样的话，但是他真的就那么幸运吗？很多所谓的敌人和朋友没有那么多客观的存在，他都是由我们自己造就的。哪怕去一个地方办事，这个人可能脾气不算太好，但是我们夸奖一句，容忍一句，感恩一句，可能这些事儿我们都不需要去格外的动脑子，而就形成了一种习惯的话，对方也一定会心里有所感觉，他即使想坏也没那么坏了。 不好意思是吗？ 不好意思啊。所谓的扬手不打笑脸人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三 A 原则呀，其实都和尊重有关系。 对， 只要我们懂得尊重对方，那相信呢，对方也会尊重我们。而这样的人呢，我相信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别人欢迎的。 对，很多人说人生不如意，可能这都是给自己找原因，而很多人会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这也是一种托词，这是一种自谦的托词，因为这种幸运往往都是自己修来的。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好，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关于职场人际沟通的三 A 原则啊。那接下来呢，还有黄金原则和白金原则。 对，在人们有了现代职场的意识之后，人们都在学会着更加融洽的沟通，于是呢就有一些心理学上的大师 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三 A 原则之外呢，人们甚至还提出了有一个著名的黄金原则，或者叫黄金法则。到了后来又有人提出了我这有更好的，叫白金法则。那么作为两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把这两条法则给各位来说一下。先说第一个，黄金法则。黄金法则的原则就是，你希望对方怎么做，你就自己先怎么做。听起来一句有点绕的话，但实际上想一想，它可能真的是打动别人，让对方能够接受感动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希望得到对方的一张名片，你不要去简单的索要，那就先给对方递交一张名片。你希望今天的一次会见彼此气氛比较融洽，那我们自己先面带笑容。我想跟某一个同事从同事关系变得适当的亲密一点，不要等着对方你向我表现了出了你的善意，你的兄弟之情我才表现出来，而是我先把你当成兄弟。这个过程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生活当中很多事儿，我们都在处于等待状态。哎呀，我真的希望对方能够把这个价格合作的条件放得优惠一些，于是我们就在等。其实有许多时候天底下的合作没有人傻，即使有人傻，那个合作也并不是一个长久的或者说不可变更的这么一次合作。真正一次合作一定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有进就有退， 等等到花都谢了。 是啊，我希望对方表现得灵活一点，我自己先灵活一点。我希望在我谈判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我要想做出据理力争的一种这个进往前走一步，那么前面我先去退一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黄金法则，希望对方怎么做自己先怎么做。那接下来就是白金法则了，那白金法则应该是黄金法则的升级版哈。 当我第一次听到黄金法则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挺好的了，结果又有心理学上的大师经过对人性的观察考量之后提出了更加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对方希望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去做。 嗯，这就是升级版的黄金法则，所以称之为白金法则。 白金法则它比黄金法则更加直接，就是充分的去理解，充分的去考虑对方的心理感受，我先把它做到位，这个是一种高度自信的一种表现。我再次重复一下它的原则，对方希望我怎么做我就先去怎么做，因为合作是双方的。当我们在这个方面为对方主动做了一步之后，我们一定有其他的方面对方也会替我们来着想。今天的对方要进入我们的公司，我知道这个人是比较好面子的一个人，他比较讲究排场，那我就用排场的方式来接待他。我知道这个人很在乎自己的文笔，每次写完了邮件回来之后都要跟他的同事朋友们来炫耀一下他的文笔有多么好，那么主动去赞美一下。这个人希望在会面过程当中就是表现的轻松自如，不希望搞得那么的这个过分的繁文缛节，那我就主动把这方面的这个风格朝这方面来做出调整。 但是相对于黄金法则而言，白金法则要更困难一些，因为黄金法则呢，是你希望对方做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你想做什么。 对。 但是白金法则不一样，你首先要知道对方想做什么，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功课做得不到位啊，或者是经验的欠缺，并不能太确定对方希望你做什么，所以要更难一些。 所以说，这为什么它是升级版的？它里面 多了一个对我们自己的考核，就是我们要充分了解理解对方， 细心观察， 细心观察、嗯、用心去考量。说到这儿来要特别再补充一句，很多人在表现向对方示好的时候会比较的犹豫，比如说我今天见到了方明啊，我呢想跟你打个招呼，可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理会我，于是当我想表现跟你友好的时候，我想冲你有个微笑，我都不敢去微笑，因为我不知道对方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相应的一个微笑。 如果没有的话，你会很有挫败感，对吗？ 对呀、啊， 怕失败， 怕失败。但是当我有了充分的自信之后，我想得到你这个微笑，那我就先冲你去微笑，我希望你冲我微笑，我就先冲你有这个微笑，而你能不能回过来这个微笑，我倒看的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这个微笑本身表明了我的宽容，表明了我个人的一种素养，表明了我对你的尊重。 嗯，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遵循白金守则的时候啊，不要太过于在乎最终的结果， 对， 有过程就足以了，因为毕竟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遵循这个法则未必对方也要一定去遵循这个法则。 对，但是呢这个法则又是对人性的一个中综合考量而定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的事儿做多了，对方一定是能够有所感受的。好，那讲到现在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围绕着人际沟通和说话这件事儿，给大家提了一些建议，看起来是说话的事儿，实际上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一种境界，我们的一种个人的教养，我们的知识量，我们对人性的一些理解。所以说我也建议各位，我们从术和道两个层面共同努力，简单的学会那些技巧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要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光有尊重也不行，还要需要有些技巧。人际沟通应该是职场当中必备的法则，最重要的一部分。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职场人士呢能够做到真正的人际沟通当中的完美，以及心灵沟通当中的通融。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的是健康节目，感谢杨金波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再见。 微笑吻过你的脸，绚烂星光围绕着全世界，我发现你微笑的眼，好纯真的画面。轻轻地哼着音乐，快乐代替我陪着你到永远，捧在手心的温暖飘完整个带在身边，我只想把你好好看清楚，什么不在意，看看刻墨了图，如果你在左右幸福对了路，唯一的你是全部，伤过的痛已模糊，让未来珍惜会纪念下最虔诚的最初，我只想把你好好看清楚，什么不在意，看看刻墨了图，如果你在左右幸福对了路，唯一的你是全部，伤过的痛已模糊，